知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置身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， 萧萧风声猜入暴雨中， 人海里漂浮，辗转却是梦，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， 冬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明句路上烟雨浓，云外追踪月里梦，恨满腔，愁红尘多作弄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， 夜漫漫路上人海里漂浮，辗转却是梦，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， 冬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路上烟雨梦，尘多作梦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想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时， 但愿花亦艳红， 别后路上。